清理嘅，同埋加上落雨有水啊，所以一架牛車經過田中咧，就好容易嗰個車輪啊，就俾嗰啲爛嘅泥咧食住呢個車輪，咁啊呢只牛即使有力啦，都冇法子拖得佢起嚟。佢話我是有神力啊，就緩其推輪，咁啊推開呢個輪，唔好再俾嗰啲泥咧嚟到力住嗰個輪。咁啊，使佢咧能够离开呢个泥力啊，佢话拔其苦恼，咁啊使呢个车不牛啊免咗呢个辛苦。佢话时国大王嘅御佛设斋，咁啊设嚟慈悲菩萨，咁啊过去啊，咁啊于呢个三宝之中曾经咧系接福，所以咧。有人啊，就感到在呢个大王呢、这个时候，佢现佛就嚟到设斋。啊，我于以时就平地待佛啊。咁啊，慈地菩萨讲，佢话我在呢个时候，我将佛所经过嗰条路咧，咁做得咧好平，就系、是、等佛由是经过。加譬如借而来。就摩顶为我啊，咁啊当时皮借佛，咁啊佢将要经过呢一条路啦，咁啊佢就慈地菩萨啦，就为佛作礼，咁啊佛知道佢嘅善根要经成熟，所以用手咧就摸佢呢个头顶啦，就同慈地菩萨讲，佢话你当平心地，一世界地。就是、一切皆平，咁啊，因为众生见到呢个世界，地系不平，呢啲完全由于呢个妄心分别。咁啊，现在观心地系为自性啊，观地大即系如来藏现真如性，所以观心地系空无所有。咁啊，悟持个本清净心之时，内不见真心，外不见世界，到此佛性清净啦，何来平而共不平呢？所以佛为佢摸顶之时，就同佢讲：你应当要平呢个心地啊！若是心地平故，咁啊，世界地都一切皆平。但我即心开，同埋因为佛教佢要平呢个心地，咁佢即时回光返照，观心无所有，咁啊一切妄想，咁啊当下就系止息。佢话即时心开系光明动次，佢见身离尘嘅宇宙世界。所有微尘就无有差别，就系说明慈地菩萨佢当时自己反照自心之故，佢见到呢个身中嘅四大，以共外世界嗰啲微尘咧系同一状性啊，所以话平等就平等。咁啊，微尘开悟之时。咁啊，执内嘅四大系为实我，执外嘅四大系为实法啊。咁啊，有我有法而生取舍。咁啊，现今开悟之故，了内嘅四大以及外嘅四大，内外四大都为是一心，本如来藏。所谓正色真空啊，系一空都无二空。所以绝对咧系平等平等，咁微尘意识就不相触摸，由于内四大空故，外四大亦都空，咁啊内外四大皆空故，为一空啊，所以空不会妨碍于空，故能彼此咧就系不相触摸。彼此呢唔会妨碍， 咁話乃是刀兵都亦無所束啊！嗱，我哋平常有身，若是俾呢個外物束到自己嘅身體之時，咁啊，如果力大啲嘅咧，我哋自己就會感覺痛苦。咁啊，現在觀四大本空故，所以即使刀兵啊，亦不能束，因為刀兵亦係本如來狀啊。所謂淨空的無礙，但我依法性則無生忍。如果法相就有無量的差別，若說法性是唯一狀性，所以平等空寂，從此不知法無生亦無滅，即是常住寂滅，本體不動。既然悟得本性无生灭故，故能够超凡入圣。由是依佛的教导，修戒定慧，若是话令根者，自生可得阿罗汉道；若是顿根者，六十劫成阿罗汉，而断尽三界见思烦恼。现今持地菩萨，因为利人心切啊，要专情爱地，经无量劫，先至悟无生忍，方成四果。就回心今日菩萨为宗，菩萨指云嘅就大事，就佢发心广佛，志在利人，普愿众生同成佛道啊。咁于是发心就名为菩萨。現在始終持地菩薩，他一吃法菩提心啊，專平大地，是專一利人。現今既已開悟，任運斷三界煩惱，證阿羅漢果。若論他的位次呢，就是齊的原教的七進位。若是證小乘，寶果不變，咁佢就叫做定性阿罗汉。咁啊，现在菩萨正小果而不住小果，从此回小向大啊，入菩萨为宗，常得亲近佛闻法，咁就叫做回心今入菩萨为宗，就闻诸如来，就宣妙莲花，咁啊闻佛呢宣说这个妙法莲花的道理。妙字即是妙法，亦即是一佛性，一佛性之外都更无余性可得。所以法他经里面讲，十方佛土中就唯有一性法，无二都亦无三，但是随佛方便说。即使佛方便说有三性，亦都但以假名字引导诸众生啊，咁啊最后亦都证入个平等佛智。咁啊莲花就系譬如，咁啊莲花在污泥而不染污泥，出于呢个清水啊而不沾染清水，就譬如一定妙法随染完，连九界生死啊，但是不为首界生死之所以，他随正缘正佛界涅槃，而不为涅槃之所沾，说明此个一佛性啊，挺超空有而独立。个佛知之见就属于妙法莲花所传的道理。所谓佛知者，即是一心三智啊。佛见就即是五眼圆明，佛知之见即是能证个波野波罗蜜的智慧。见地这个地字呢，就是所证不生不灭的大波涅槃，所以佛知之见就是妙法莲花里面所传的第一二界，能证的就是多野妙智，所证的就是不生灭本体。我先证明 就是以为上手啊，咁啊因为文殊佛先至妙法莲花进入一定登圆教初智慧破无明分正法身，所以佛最先就为我证明啊，而为呢个上首菩萨。咁啊，佛问圆通，我以世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此就系求佛问十法界谁为圆通呢？我话佛问圆通，咁啊，别人所证啊，我就不得而知。若要话我持地所证呢，就我以世观身界二尘就等无差别，就未开悟之前，咁啊执身嘅地界为我，执世界嘅地界系为我所有。咁啊，如今开悟故了得尘就非尘，所谓四尘真空，我话等无差别，因为内之四大以及外之四大通属尘境啊。咁啊，都系唯心妄言，无实体性，当体清净，当体即空，所以得个平等，无有分别。个本如来藏就系说明啦，身以及界二尘本来就系如来藏，嗱，二就系不变之体，来就系随缘之用啊，藏性咧。就是显空有体用，不离一心，因此个世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佢了达啦身界二尘平等故，本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啊，既然本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啦，咁啊，如即又点解会有啊来之四大外之尘境呢？他说虚妄就发尘，因为众生迷本有如来藏妙真如性之故，他就玩起内的四大以及外的四大，亦都说明内外四大都是迷真妄有，非是实有，那他就虚妄而发尘。他说尘嚣自然正无上道，就思维第一。咁啊，菩萨悟得内外四大都是如来作妙真如性，悟得内外嘅地大都系唯心妄言，咁就观尘非尘，尘不消就如是消啊。因为尘消故，所以内无真心，能外无世界，内外一如。就化本明耀，照一切法，即心自性啊！因此得成无上道，故话思为第一。佢以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百佛言：凭我的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收拾水罐入三摩地观身中水性的无断。初从剃兔的如是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全服水性一途，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同黄塔珠香水海等无差别。我于是时初从此观，一旦见其水就未得无生，当为比丘失踪安全。我有弟子披窗观室，唯见清水片在室中，了无所见，同自无知。一瓦砾投于水内，激水作声，呼叹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而舍利弗遭为害鬼。我自知为我今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云何今日不生心痛，将无退失。以时童子就接来我前，将如上事我则告言，汝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俨然开门除出。我后出定身质如初，奉无量法 而是自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以十方界诸香水海正合真空，无二无别。今依如来得同真名与菩萨会，佛问圆通，我水性一未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是为第一。这一大段经文就是观七大的第三方，名为月光，是观水大。咁啊，月光同指就是能修观之人，水咧就是所观之境啊。咁啊，水就是有内外，嗱内水咧就是文中的气泡精液，大小便利都是属于身内之水。咁外水咧就是江河湖池。咁啊，现在月光童子先观内水，就后观外水，心无分别，深入水观，得性无生忍，了性水真空，性空真水，而正圆通。咁月光童子咁啊，属于修观之人。咁啊，月光就即系我哋嘅月亮啊，平常所睇嘅月。咁啊，月咧就有十四种嘅功能，就譬如月光童子乃至一切嘅菩萨啊，都有此嘅十四种嘅功德。第一就系能破黑暗，咁啊月未出时，大地都系黑暗啊。若是话个月一出，咁啊大地光明。而且清涼，黑暗都消除。就譬如菩薩能破眾生的愚痴黑暗，開示眾生真俗義諦，能夠分別邪正，令之去取，使一切眾生依佛的正法而修行，解除業惱，身心而得清涼，亦破這個身心的煩惱黑暗。第二就是顯示正路，咁月未出時，大地都是黑暗啊，咁行人不能分辨所謂東南西北正路與共曲路。咁若是話月亮一出咧，咁大地光明，咁行人就可以分辨啦東南西北的方向正路。而共曲路就不会行错路，咁就譬如菩萨出世啊，能够显示众生何者应作，何者不应作，咁啊应作嘅系叫做正路啊，由此修行，近得至人天，远能趣菩提。啊，若是话不应作嘅，咁啊属于曲路啦，咁啊菩萨开示众生啊。如果你依这个曲路而行，就会堕于这个三途恶道啊，咁啊令这个众生是知所趣备。第三就远离恐怖，当月未出之时，咁啊地下高与共低，我哋都冇法子辨别。咁啊前路啊是否有个恶邪毒兽呢，我哋亦都唔知得啊，咁啊，所以呢个行人咁啊一路行就一路心生恐怖。咁啊，若是话月光出时，因为大地都光明啊，能辨东西，亦能辨前路，所以冇咗呢个恐怖之心，你就可以放胆前行。咁啊，譬如菩萨出世为众生说真正佛法。使众生以正法修行啊，远离恶道的恐怖啊，亦都远离呢个生死的恐怖。咁啊，第四就能够影蔽星灯。嗱，咁啊，月亮一出，所有嗰啲星如同灯啊，个光明都为呢个月亮嘅光明所影蔽。咁啊，星就譬如呢个小乘智。灯就譬如世间智，咁啊菩萨未出世之时，但有呢个世间智，以及呢二乘嘅小乘智，就是、儿童呢个未出之时， 只是有这个星光和这个灯光，若叫月亮一出，星光灯光都为这个月光之所影蔽，就譬菩萨若出世，能够影蔽这个世智，以共这个小乘智为见菩萨广大的智慧。咁啊，菩萨嘅广大智慧系无法不通，无法不知，就无法不照。咁啊，第五大考试盈亏，每一个月嘅十五个月亮咧系最圆满嘅。咁啊，因为圆满，我哋叫做系盈啊，盈即系圆满咁解，冇亏损。咁啊，过咗十五之后。跟住就六十七、十八至到二十几咧，咁啊呢个月亮系渐渐减少啦，冇咁圆满啦。到最后咧，之后好似个眼眉咁样弯弯咁一条，我哋就说佢系叫做亏。咁啊，譬如菩萨焚尽一切种子不生不灭之时，若佢话仍故，就譬如菩萨出世度众生啊。若要话亏咧，就譬如菩萨化度众生之时，所谓化缘以障，就要入灭，咁就名为叫做亏。咁啊，盈就系自得啊，亏咧就亏损烦恼，咁啊属于呢个全得啦。咁啊，第六就系有水皆圆，凡系有水嘅地方。都能够现出天上这个月影，咁有清水之处，这个影呢就来得明澈。啊，若是话俗水的地方呢，这个影就来得糊涂，就不清楚了。那今天水就譬如众生机，众生心水清净，咁就见佛的报身啊。若是话众生嗰啲心水混浊呢，就只是见佛的应化身。那么菩萨由于焚尽法身之故，所谓有机则应，无感不通，如月印天光，有水都皆圆月影。那么譬如菩萨凡有机之处，那么菩萨都能现身化道。那么第七就皆对目前，无论任何人，他住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阳出，人人都见到这个月亮，只得在自己的面前一样。那譬如菩萨正清净了法身，暂然遍一切，所以花严经话，佛身充满于佛，普遍一切众生时，菩萨焚尽功德，故能遍现众生时，是随机而见。第八是随月清凉，月亮出现，大地的月老消除，得到阵阵的清凉。就譬如菩萨出世以大慈悲无量的方便为众生说法，令众生消除这个烦恼之炎热而得清净解脱的清凉。第九是见者欢喜，月亮出现，清亮洁白，人人见到个月亮呢，照理应该是会生个欢喜心的，应该没有人见到月亮明显而讨厌的。譬如菩萨具足福德智慧，二种庄严，亦都巨大慈悲，从无量劫以来都慈悲忍辱，利乐众生，所以众生见到菩萨时，人人都生个欢喜心啊！例如我哋现在见到地藏菩萨，或者见到观音菩萨啊，或者文殊或者普贤菩萨，我哋见到菩萨咧，都叩头顶礼啊，都生个欢喜心，祈求菩萨嘅加庇，佢哋见者欢喜。第十。一刹生部位，虽然人人见到个月亮咁清澈明朗，普照大地而得清凉， 消除熱怒，咁啊人人都應該生個歡喜心。但係有一類人咧，咁啊見到呢個月亮出咧，佢唔係幾合意喎。呢種就係作賊嘅人。咁啊，如果作賊嘅人咧，咁啊所謂月黑就風高啊，嗰陣時先至好去偷嘢。咁啊呢種環境咧，先對佢偷嘢呢方面咧比較適合。咁啊，若是話如果晚晚都係月亮普照啊，咁佢出去做鼠魔之時咧，咁佢呢個身形就好容易俾嗰啲月光普照啊，變成醜態就不露，容易俾人捉住。所以嗰啲賊人見到月亮出咧，就生呢個恐怖之心。咁就譬如菩薩，咁啊出世之後啊，所有嗰啲惡道嘅邪見，一切惡人啊，撥無因果之類，佢就心生報位。點解？因為菩薩出世，說呢個因緣果報啊，所謂是因，咁如是果，所謂因果之理啊，絲毫不阻。例如殺道人者，咁啊肯定墮三惡道啊。若是話邪人说邪法，一盲引众盲啊，自害亦都害人呢，咁就是他独街道啊。所以一切嘅邪见，一切嘅恶人啊，一切嗰啲外道，咁啊见到菩萨出世咧，佢哋一定心生怖畏。咁啊第十一就观之无厌啊。就譬如菩萨具足福德智慧二种庄严相好微妙，咁啊众生见到菩萨啦，咁啊见之都无厌噶喎。嗱呢种我哋常常咧，咁啊见到嗰啲菩萨像或者佛像啊，无论佢泥坯或者木造或者光雅瓷器啊，咁总之个法相庄严咧，我哋都可以讲一句啊，所谓爱不释手啊。时时都对佢咧瞻仰，以奉顶礼，咁佢就观之就无厌啦。第十二就皆同其色，咁啊月嘅光亮系雪白嘅，咁啊月亮升空之后啊，能够普照大地，都如同呢个白银色。咁就譬如众生受菩萨所教化，都得到菩萨嘅智慧色。得到菩萨的慈悲色、喜舍色啊，以奉咧系乐善好施之色。咁啊，第十三就睇圆光满十五夜，呢、这个月亮之体咧系最光猛啊，咁啊亦都系最圆满嘅。咁因为月亮之体圆满啦，咁个所放光就亦都大，咁啊亦都圆满啦。咁啊，譬如菩萨。从修因正果，咁啊，若是话利根嘅大乘菩萨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而进入等国位，咁啊，轮近依佛啊，咁啊，正法身理体，咁啊，自如得亦满。第十地系高出一切，咁啊，月在当空。所謂高高在上啊，世間上一切嘅事事物物咧，冇有一樣能夠比上呢個月亮啊，亦都冇一事物能夠提得到呢個月亮咁高。咁就譬如菩薩所修功德，佢超於呢個天魔外道啊，咁啊亦都超於呢個人天二乘啊，亦都超於呢個傳教嘅菩薩位。咁啊，佢就高出一切。嗱，咁啊，以上就系说明呢个月亮咧系有如是十四种嘅功能。咁啊，菩萨功德亦复如是，所以名为叫做月光菩萨。咁啊，一切菩萨咁啊，功德都如是。咁啊，最终咧就有人问啦，咁啊，既然诸菩萨都具足如上十四种功德啦，咁啊点解单始终月光童子叫做月光菩萨啊？咁啊其他个菩萨又不名叫做月光咧？就因为此菩萨啦， 就收入呢个水罐，咁啊水正清凉嘅愉悦，所以名为嘅烈光。咁啊，其他诸菩萨咧，个个都系从得道而立名，个个有其入道嘅因缘，等于话未必咧系收集呢个水罐而入道。嗱，咁啊收虽然系有彼此唔同啊，但系佢所证嘅功德咧就相同，所以烈光童子得如上十四种嘅功德，乃至一菩萨啊，咁啊亦得如是嘅功德。所谓名虽然有别啊，但系功德就系相同啊。菩萨与菩萨之间嘅功德咧系冇两样。啊，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第二八十年。此三句经文咧，就系佢哋经家对语啊，系叙述烈光童子敬佛嘅仪式。但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就名曰水天啊。佢话我追忆以往恒河沙劫以前，有一尊佛出世啊，于呢个世间中度呢个有缘嘅。咁啊，此一尊佛。别号叫做水天佛，水就是清净平静，能够影现万物，披着佛迹而上照，所以能照十法界之机。咁天呢，就是广大无边无际，咁啊摄佛因中收集水罐啊，正呢个第一二天。亦复是无边份无际，所以名为佢哋水天法。佢教诸菩萨就收集水罐。咁佛出世嘅目的咧，就系观机说法。咁啊，观法会嘅菩萨可以收水罐啊，所以佛就教法会嗰啲菩萨咧，就系收集呢个水罐啊。以水为他所灌境，他入沙摩地，众生之心一向缘境分别，所以的心就散乱不定。咁啊，现在由佛教他修呢个水罐之故，所以一心一意啊，源于一水，专一不散，咁啊，从此入定，故为入。三摩地，咁我哋既然收水罐啦，咁啊而得水罐啊，又点样去收呢？我话观于身中，水性就无断，嚟因为外水，咁啊多而广大，初心咧就难于入罐，所以先就系观呢个内水啊，咁啊但见身中呢个水性咧。是属于边一方面啊？即是下文所谓剃兔、精肉、精血、大小便利，都是属于身中之水分。现在话无夺者咧，就是身中之水啊，系自在成立，咁啊不为地火风三大之所夺，咁就叫做水性嘅无夺。咁啊，又无夺咧，即是无灭啊，无减，就说明水性系充满于一身。咁啊，佢哋水性无夺，初从嘅剃兔，佢如是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此就系观呢个红白净慧啊，同一不净。佢话初初佢观水大之时，系点样作观呢？就是观这个剃兔，即是被剃以及吐出来啊，其他那些痰之类，看得如是穷尽啊，这个津液，这个口水的津液，以及呢身中这个精血，也都包括这个大小便利啊，等于有红就有白，有净液都有胃，但是呢同一湿症都是属于这个水大，但身中的全覆观水性于这个身中呢， 是旋转往返啊，是流动无碍啊，咪说明我哋身里边嗰啲脓啊、血啊、水啊，都是时时咧系旋转反复来去流通啊。个水性就一同嗱，咁我哋上文虽然话有体泡、有津液、有精血、有呢个大小便利，所谓青黄赤浊啊，种种嘅唔同，但系水性是一同一质性而流通啊，所以话水性就系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就浮同黄沙，珠香水海就等无区别，此就说明啦。咁你作伴嘅时间长，你个禅定就渐渐深入，你所观嘅景咧渐渐就宽广啦。所以到此咧，你见到啊，呢、这个心中里边嗰啲水，即系包括气泡、津液、精血、大小便利。都是属于个心中之水，咁啊与呢个世界外呢、这个香水海啊，不同是水，同一质性啊，本体就是状性，所以话无二就无别。咁啊，若是话论其次第，咁啊定力就从浅至深，自下至广啊，乃至无涯边表，尽空遍界。是唯一水景，不浮空就黄沙，物浮就是浮突，同就是高显而，以作说话同黄就是最高，就譬如佛的功德超出一世，所以用这个黄字来个譬如，所谓最尊最高啊，那刹呢据云叫做刹帝利，中国话咧叫做土田。咁啊，此个浮同黄刹就即时系诸国土。咁啊，原则佛国土何以名为叫做浮同黄刹呢？嗱，咁啊，在《花严经》佢里边讲啊，佢话有得香水海，咁啊，遍满虚空世界。咁啊，此个香水海嘅名字啊。叫做普光摩尼香水海，咁啊海中有一朵大莲花王啊，名为佢就种种光明瑞香堂，其有十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咁多嘅叶，每一叶都有一个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都有一顶莲花王啊，每一顶莲花王。都有呢个世界种，咁啊每一个世界种之中就有二十五重花状世界嘅蝶高如同，咁啊文中话珠香水海咧就十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嘅香水海，咁啊现在月光藏之观身中之水与呢个香水海之纯啊。咁啊，无有区别，唯一状性啊，就系说明佢所观之景咧系广大，系无边同无际。咁以上咧就系释光童子啊，叙述水天之时，教佢收集水罐嘅方便，所以从始至终咧，佢都系收集呢个水罐。佢我于是时。就初成此罐啦，咁啊，释光童子讲，佢话我最初咧，在佛开示嗰个时候啊，咁啊，初最先，咁啊，收集此个水罐，但系随文就随作罐啊，所以随文随作罐咧，就发生呢个效力，但系初成水罐就未得究竟啊。所以话但见其水，就系入定之时，佢单系见到嗰啲水啊，就未曾说咧，佢啲水嘅境界系有几广，抑或系有几窄咧，佢就冇讲呢个问题。咁啊，我 斷鼓啊，即係大約所觀之水，或者片觀一里，或者十里，或者片觀啊千里八里，或者片觀一數眼等。佢話未得就無身啊，咁啊菩薩入水觀之時，咁啊水就即時係身。咁啊現在暫見其水。所以就未能得到無身啊，此就屬於此根多解，就先得人空。咁啊，因未忘身啊，所以未能得到化解脱，所以有向下文呢，這個心痛的過啊。咁啊，當為嘅比丘，咁啊，月光童子呢，佢曾經啊出過家。为这个比丘上那么安中吉中就安禅啊，那么既然为一个出家者，他就常常在这个屋企里面自己呢安坐参禅。他说我有弟子，当时我有一个弟子啊，他就批枪的观察，那么他在个枪树呢望下望下，他看见这个枪里面啊，咁啊，成间屋啦都唯见清水啊，都别无所见。佢话片在室中就了无所知。咁啊，但系呢个童子咧，佢就好怀疑。佢话以往师傅都冇交代过，点解咪收集水罐初成之时咧，满室都系水嘅？咁啊，師傅從來咧未曾講過呢個問題。咁啊，但係現今人人出入往返，經過師傅呢個房間咧，都見到師傅呢個房間滿房間都係水。咁原則呢啲水啊，係真水啊，就抑或係假水啦？咁佢為咗好奇，咁亦都為咗澄清呢個事實嘅真相啊。所以佢取一瓦礫就投於水中啊，咁啊揾一塊瓦片，咁啊響個窗口叮噹咁啊抌入去咯，入到呢個屋裏邊啲水嘅裏邊，咁啊即水就作聲啊，當佢抌塊瓦片落個水嗰陣時，咁佢叮噹一下咧，咁佢激起嗰啲水，發出一種啦好似叮噹咁樣嘅音聲，咁就顧盼而去啦，咁啊佢一時。望住呢个室里边嘅清水，咁啊一边咧，亦都扭身向后转啦，咁就叫做顾盼之间咧，佢就离开呢一间屋。向我出境后，就顿觉心痛，嗱，即系说明咧，月光童子啊，咁啊未能咧就忘身。到我出境之后，等于话入定之时咧，咁啊佢就觉得咧。身心虚空，当然是无痛苦啊，但一出定啊，就等于这个色身仍在啊，咁因此有人抌一道瓦片入去呢个屋水之时，佢就觉得咧呢个心啊好痛就好痛啊，咁啊就说明咧佢未曾忘身。咁如果忘咗身咧，就冇事个过啊。由于佢呢个身相都有在啊，所以仍然有呢个入定之时。咁啊，呢个心咧就会痛啊，因为佢未能忘身。佢话如舍利弗就遭为害鬼，只就立一个譬喻。咁啊，有一次咧，咁啊，舍利弗尊者在呢个河边入边，咁啊有两只鬼就一。善一恶喺个身边行过，咁啊呢个善鬼叫做优波伽罗，呢个恶鬼咧叫做定伽罗啊。咁啊当时呢个恶鬼一定要打舍利弗，但系呢个善鬼就停止啊，佢唔可以打阿罗汉啦。若是你打阿罗汉，就会堕于地狱。咁啊当时呢个恶鬼咧唔听呢个善鬼讲啊，咁啊呢个善鬼又即怕怕地即刻走避。咁啊！呢个恶鬼咧就向呢个舍利弗嘅头上啊，咁啊老老实实重重地咧，咁啊打咗一掌。咁啊后来舍利弗出定啦， 觉得这个头痛到啊，好像裂开咁叫。他就去问佛：是何道理啊？佛话：你遭这个恶鬼打，他话这个恶鬼的力啊，能够碎这个须弥山啊。不过如果你所入的不是金刚定啊，可能你的头都被他打碎啊。